上曲来自周杰伦和蔡依林少数的这个精品合作啊，说实话，比起他们俩合作的那个最著名的布拉格广场呢，但是我更喜欢像《海盗》和《骑士精神》这两首歌曲，特别是《海盗》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有点小众了，但是从这里面是可以看到，在蔡依林刚刚出道的时候，能够往她之后转型的那个方向去找到一些线索，包括到现在，你看她在舞曲方面的创作，在国际方面大咖的一些曲风的合作和融合确实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从2000年初一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的作品在出现，仍然有很优秀的创作在不断的问世。我们继续支持九令吧，来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思萌，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 来一曲桑巴，让我们一起跳吧， Everyone is superstar。 mambo. Con tu física y tu química, también tu anatomía, la cerveza y el tequila y tu boca con la mía.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Con esta melodía, tu color, tu fantasía, con tu filosofía, mi cabeza está vacía. Y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Yo quiero estar contigo, vivir contigo, bailar contigo, tener contigo una noche loca, una noche loca. 有时候得想想办法，找个地方消化多余的苦，把它丢到可乐里面，会不会被多余的糖融化？骑着单车靠近月亮，月亮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大，他说你好，为了微笑，我好想就这样子睡着。不是谁的错，别皱着眉头、哦哦、我正在研究一种开心方法的，我还在想我到底怎么了，怎么不快乐，被谁牵绊着，又被谁冤枉了？至少闭上眼睛唱着歌，哒哒哒哒哒，就在原地跳起了舞，像一个聪明的孩子。Yeah, 骑着单车靠近月亮，月亮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大，他说你好，为了微笑，我好想就这样子睡着。 是谁的错，别皱着眉头、哦哦、我正在研究一种开心方法，但我还在想我到底怎么了，怎么不快乐，被谁牵绊着，又被谁冤枉了，我只想闭上眼睛唱着歌，哒哒哒哒哒，就在原地跳起了舞，像一个聪明的孩子。到底怎么了？怎么不快乐？被谁牵绊着，又被谁冤枉了？只想闭上眼睛唱着歌。哒啦哒啦啦，就在原地跳起了舞，像一个聪明的孩子，怎么不快乐？被谁牵绊着，又被谁冤枉了？只想闭上眼睛唱着歌。哒啦哒啦啦，就在原地跳起了舞，像一个聪明的孩子。 春春李宇春的春逝舞曲，小聪明舞曲，希望你会喜欢，收录在专辑《会跳舞的文艺青年》当中。你会发现李宇春从出道到现在，他的那种曲风，包括那种创作的风格和演唱的感觉，是不断的在拓宽的。甚至他在导师的位置上，哎，我也会觉得从可能一个路人吧，一个 DJ 的角色，甚至到现在我可以越来越对他粉起来了，就会觉得他在跟别人的新人的交流当中，不断的在去分享，很诚恳的去交流一些自己一路过来的心路历程等等。包括在今年上线的一首新歌《轻浮》，很温柔，而且是换了一种李宇春的特点来清唱给你，不妨来听听看，找出来就可以了。刚刚这首歌《小聪明舞曲》，希望能够调配出你的心情。我们继续来听，在我们的这期活力派歌单当中，还有很多好歌。 音调唱出你的味道，这一秒有种感觉甜蜜的发酵，一百种言语知道，爱有一个声道。身传来的暗号，太多的幸福报道，领走爱的美妙，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讲，把爱紧紧抓牢，这一秒决定拥抱你给的美好。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的心中围绕，别人走不了，只有你知道。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延续一下本周的主题啊，那么就是如何帮助你塑造出一个好看的手臂线条。当然了，女生男生其实都可以练啊，我们只需要可能用到的一些重量不一样。那么在这里呢，跟各位分享一个在训练当中要注意的事项啊，好多人会觉得可能重量越大呢，肌肉呢就会长得越快啊，当然手臂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是要减少受伤的概率，所以推荐各位不管是男生女生都需要用一个适量的重量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大重量，这对我们的肌肉代偿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当然话说回来，既然重量不需要很大，那么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找到更强的泵感，或者让我们的线条更加明显呢？听我的，在这里推荐各位做离心的慢速练习。我们在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不管是你的上提还是弯举还是绳索的下压，每一次做完之后，在你收回的那个动作里面，它是要对抗地心引力的。这个时候我需要你用到了比平时还要慢出3到4倍的时间，比如说你可以默数3到5秒钟再收回去。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在离心的控制阶段，你是没有办法用肌肉代偿，或者简单来说是没有办法借力的。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控制慢速，它会能够加强你的一个肌丝的一个撕裂感觉，让你的肌纤维腾出更多的空间，在之后让它生长并且增长维度。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把手臂练好的话，千万不要光注重于向心阶段，在离心的收缩阶段更要加强控制。 We'd be thinking about what could have been, but we've had a record summer, can't turn it down. Oh, now I don't wanna see the end begin. Smoke and sunset off Mulholland, and he was talking. I was wondering about you and that girl. She your girlfriend, face from heaven. Bet the world she don't know. Pretty girls don't know.Walk my way, I'll share the things that you won't. Uh-oh, dancing past the point of no return. Let go, we can free ourselves of all we've learned. I love the secret language that we're speaking. Say it to me, let's embrace the point of no return. Let's embrace the point of no return.Let's embrace the point of no return. Let's embrace the point of no return. Let's embrace the point of no return. Let's embrace the point of no return. Let's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Barbra Streisand Barbra Streisand. Barbra Streisand. Barbra Streisand. Barbra Streisand. Streisand. Barbra Streisand. Hold your head up. I know you're tired. You can't wait, so you meditate to the hype. To make an emotion, you're blocking the view. I love music, and every time I hear something hot, it makes me want to move. It makes me want to have fun, but it's something about this joint right here. This joint right here, it makes me want to...